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2月15号星期三。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8.0，处于中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首先关注天津通报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天津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进行回应。 西安新增新冠本土确诊病例3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聚焦双减政策，2021京津冀教育高峰论坛今天举行。 天津方面，全球首个零碳码头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在天津港成功并网。 河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出炉。 国内其他方面，西安至十堰高铁湖北段正式开工。 国际电讯，全球已经有7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 今年以来，美国各机场安检发现了5700多支枪支。 文体资讯，国家越野滑雪队实现了冬奥会12个小项的全项目参赛。 北京市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发售的第一天，24个售票点位开售，方便市民购买。 今天的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为您介绍冬奥赛场气象服务，精准度可以达到分钟级、百米级，创下冬奥历史之最。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北京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在官网发布了提示，按照教育部有关研考工作的安排，若考生正在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由于受到当地封控政策影响，无法按时到北京参加考试，需要在当地借考。 考生请于12月17号前主动联系所在地级、地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并递交相关申请。经所在省地级教育考试机构审核同意后，北京教育考试院将协调配合考生所在地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提供并安排好借考事宜，做好相关考试服务。 12月13号晚间，天津通报从入境人员当中检出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为中国内地首次检出。这一消息引发了市民的广泛关注。昨天，天津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顾青对于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天津广播新闻部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天津自去年出现新冠疫情后，积累了丰富的处置经验，并始终坚持国家对新冠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针对这次入境人员中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情况，天津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顾青表示，要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控制住。 作为我们国家一直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采取这些相应的防护措施。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呢，是新产生的这个变异株。我们不管病毒株如何变异，作为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动态清零的措施。只要我们防控措施落实，防控这些策略，我们按照它去执行，我们尽量在很短的时间要把它控制住，不要在我们本土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就不会就是受变异株的影响而影响到我们直接的生产生活秩序。 针对市民就入境人员如何进行闭环管理的问题，顾青主任回应说，目前天津市疫情防控与机场、海关等部门都有着成熟且完备的入境人员转运机制，因此即便检出入境人员携带变异病毒，也会妥善进行处置。 针对入境人员进入我们国内之后，我们要对他进行闭环管理。天津的机场就每天都有10架左右的境外的航班来降落，所以我们是14+7的这种对入境人员的健康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一旦要是他出现感染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发现，然后及时的转运到这个定点医院进行治疗。 再来关注数据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1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6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7例，本土病例50例，浙江45例，其中绍兴市39例，宁波市6例，内蒙古3例，均在呼伦贝尔市，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另外，今天下午，西安市召开了第26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的相关情况。据通报，12月14号0点到今天下午的3点，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 记者今天从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自2021年12月15号起，将西安市曲江新区燕展路288号沿街、雁塔区长延跛街道、丈八东路2号家属院、雁塔区小寨路街道、长安中路33号、长安大学长安路住宅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西安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再来关注浙江方面，今天下午截止到下午3点钟，浙江杭州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为集中隔离人员，是此前确诊病例庄某的父亲和儿子，均于12月7号下午纳入到了集中隔离。隔离期间2次核酸检测阴性，而今天报告第3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2月7号以来，杭州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例。 据绍兴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截至12月15号8点，绍兴越城区首轮全员核酸检测基本完成，累计完成报告115625人次，检出1例阳性已公布，其余均为阴性。对高部街道、封控区、管控区进行单人单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今天下午，内蒙古满洲里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情况。截止到目前，内蒙古满洲里本轮疫情核酸检测累计检出阳性样本542份，已经全部确诊。第4次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核酸检测结果待出。 12月15号，广州卫健委发布通告，15号在对入境转运专班工作人员例行检测中，发现1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之前7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4号晚，核酸检测结果初筛阳性，广州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即闭环转运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隔离医学观察。15号凌晨，经进一步检查，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经过初步调查，这名感染者在转运境外输入病例期间，因为意外暴露造成的偶发感染可能性比较大。其闭环管理期间，无社区活动、工作密切接触人员以及集中居住、工作场所、环境采样检测均为阴性，专家评估社区传播的风险较低。另外，今天下午，广东东莞市举行第2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据东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罗通通报，从完成的病例来看，目前引起东莞疫情的毒株是德尔塔毒株。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交通治理方面，北京近年来实施了一批重点区域交通综合治理。今天上午，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北京明年将继续推进望京、首钢园等重点区域的交通综合治理，并推进老旧小区周边停车设施改造。 明年望京区域综合治理主要是构建一区两环一廊六园多联络的慢行休闲骨架体系，由望京健身大外环和休闲核心环、北小河滨水休闲绿廊、望湖北小河等六处公园、启阳路等八条联络线等组成望京核心特色慢行街区。 此外，首钢园区明年也将开展交通综合治理。首钢园区从发展阶段上看，园区转型升级尚未完成，新首钢国际人才社区等项目正在建设，未来将新增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以上，与之配套的交通基础设施还需要继续完善。 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消息，按照公安部的部署，12月17号，也就是本周五中午的12点，到12月20号早上的6点，北京市公安交管业务系统将会进行升级。在此期间，北京市各公安交管业务窗口以及网上自助服务渠道都将会暂停办理各项公安交管业务，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安排好业务办理时间。 交警提示，驾驶证、机动车临时号牌等证件有效期临近的市民，请提前进行换证。检验周期即将到期的机动车，请提前进行检验，以免影响正常出行。 再来关注北京市各区两会的消息。通州方面，记者今天从北京通州区两会上了解到，未来五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会持续瞄准功能定位，保持每年千亿以上投资强度，加快重点功能区、重点节点建设，推动城市框架基本建成，搭建北京城市副中心四梁八柱。 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在未来五年完成行政办公区二期建设，保障市级机关搬迁入驻，推动与行政功能密切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迁入，带动中心城区其他相关功能疏解。与此同时，全面建成运河商务区核心启动区，实现重点组团项目全面完成完工投入使用。 北京城市副中心还将会推进环球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及周边的区域开发，形成集文化、科技、休闲、娱乐、商业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同时全面建成并高水平运营副中心大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加快建设通州堰2+2+1外围分洪体系。 交通方面，2022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将全面开展主站房结构工程建设，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也将在2022年完成环球东立交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加宽段任务，确保站成一体的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五年内投入使用，完成东六环入地改造，开工建设六环高线公园等。 另外呢，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三大建筑项目计划在2022年完成全部的主体结构及幕墙工程，精装修工程计划完成 90%， 并且配合使用单位运营布展。 目前通州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指标已全部达标，2022年通州区将加快创森步伐，争取早日建成北京平原地区首个森林城市，书写好副中心绿色发展底色。 再来关注朝阳区，今天上午记者从朝阳区两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有着570多年历史的八里桥将于近日初步完成大修。朝阳区是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通惠河、亮马河、灞河、萧太后河等多条大运河的支流水系穿渠而过。今年呢，除了八里桥之外，位于双井地区的神木场历史景观保护工程也有较大的进展。而下一步，朝阳区将会强大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利用，建设通惠河、灞河、亮马河、萧太后河以及温榆河文化精品廊道。 记者从丰台区两会获悉，有900张床位的丰台医院新院区将于明年投入使用，成为丰台区区域医疗中心，提升丰台区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丰台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丰台医院新院区预计将于明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12月投入使用。 今天记者从昌平区两会首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北大昌平新校区已经于今年9月6号启用，首批入住的是计算机学院的240名师生。明年的9月份，新校区将会再迎来电子学院、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材料科学和工程学院入住。 记者从北京大兴区两会上获悉，大兴区积极引进氢燃料电池产业零件关键零部件龙头企业及制、储、运、加、用等氢能企业入区发展，已签约落地项目33家，累计推广185辆氢燃料电池旅游客车和环卫车示范应用。2022年将再建3座加氢站，力争推广500辆氢能车。到2025年，至少建成10座加氢站，至少推广氢能车3000辆。 昨天，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召开了2022年度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自2022年的1月1号起，北京市将实施全域禁放烟花爆竹。环球影城度假区内经公安机关许可的焰火表演项目除外。2022年春节期间，北京不再设立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市民举报非法储存、运输和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最高可以获得20000元的奖励。根据规定，国家、北京市在庆典活动以及其他的节日期间，需要在禁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并且予以公告。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今天，全球首个零碳码头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在天津港并网发电，这是我国港口首个风光储和一体化智慧绿色能源项目，标志着天津港绿色港口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以全新模式引领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天津市北辰区针对外卖员职业特点，通过党建领航、关心关爱、正向激励等方式，让外卖小哥变身先锋骑手，成为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支新生力量。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下午2点多，忙过了午间送餐高峰，几位快递小哥、外卖员纷纷来到北仓镇景苑府社区服务中心歇歇脚。在这里，专门为他们布置的先锋骑手红色加油站，不仅有饮水机、微波炉、充电宝、雨衣、手机防水套等物品可以免费使用，还开放了心理咨询室、健身房，让忙碌的快递小哥、外卖员有了一个温暖的歇脚地。休息时，他们还在分享着送外卖时用手机拍到的一些社区治理问题。 就像今天早上吧，我跟一个中通的去取件去了，正好碰见垃圾桶刮跑了，我俩弄起来给他们说怎么想办法固定一下。 送餐的过程中吧，看见有楼道里有堆积杂物吧，说电梯也坏了，就拍个照片发到群里，过不了多长时间就给解决了。 两位外卖小哥说到的微信群是社区专门为这些热心参与社区治理的外卖员建立的，群里有区级部门、镇街党工委的负责人，也有村区干部、居民代表、外卖员，看到反映的问题，职能部门或属地党组织会及时接单整改。这些外卖员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先锋骑手，他们的志愿服务会进行积分累计，可以被推荐参评道德模范、劳动模范、优秀团员、38红旗手等。截至目前，通过先锋骑手报送民情线索，共推动解决问题425个。下一步，北辰区将继续推动建设红色服务圈，引领先锋骑手在疫情防控、创文创卫、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昨天从河北省第3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经过第3次全国国土调查，形成了以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的三调数据成果，全面查清了河北省国土利用状况。请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按照土地调查条例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土地调查的规定，我省及时启动了第3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兰格说，我省三调历时3年多，省市县三级累计投入8000多名调查人员，按照国家统一制作底图、地方实地调查、地类在线举证、省级全面检查、严控成果质量、国家核查验收、统一分发成果模式，全面查清了我省国土利用情况。 经过了国家级4轮的核查、2轮的互联网加在线核查、4轮的专项督查，省级进行了4轮的 集中审查，汇集了全省1085.07万个调查图班，形成了以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的国土三调数据成果。 通过新出炉的统计数据，不难看出，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在生态保护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国华： 三调数据显示，全省林地9638.02万亩，种植园用地1508.8万亩，这充分说明近年来我省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了明显成效。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目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花样翻新，稍不留神就会落入到骗子的圈套当中。北京海淀警方一天之内就成功拦截了两起。我们来听一下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海淀永丰地区一家幼儿园园长前不久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工商银行的客服人员， 说我的账户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今年给我爸妈打过一次钱，总额是16万。他说因为你这笔钱走的是什么什么非法手续，他又给我报我的身份证号。也对， 正在幼儿园检查工作的永丰派出所社区民警王辉得知了这一情况。 这个园长当时有点紧张了，这电话号码呢，我一看又是加号打头的，这种电话呢，或者就是诈骗电话，或者是境外电话。他一提这个说这钱的问题，那肯定是诈骗电话，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老师赶紧给挂了。 就在同一天上午，永丰派出所还接到了海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预警，称有市民正在遭遇诈骗。派出所第二社区警务队的副队长任振兴立即带人与事主联系。 对方自称是广东天河分局的警察，这名事主名下有一张银行卡，涉及一起诈骗案，涉案金额达到100多万，要求事主把这个自己的钱转到警方的所谓安全账户内进行资金的审查，审查没有问题了之后再把这个钱返还给他。 这种看似老套的诈骗手段，由于嫌疑人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具有较大的欺骗性。永丰派出所社区民警王辉说， 现在这个个人信息泄露啊，各种渠道可能都有，所以信息保护这确实应该注意。如果咱们没有境外亲属或者朋友的话，那么只要是加号打头的或者是00开头的都是诈骗电话。再一个，作为公安机关来说，不可能通过电话去了解情况去办案子。 记者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15号上午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起因比特币挖矿迟迟未见收益而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法院一审认定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支付巨额比特币收益的诉讼请求。据悉，该案是北京法院首例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的案件。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西安实验高铁湖北段今天在湖北实验室正式开工，预计2026年竣工通车。届时，西石高铁将会与已经建成的武汉实验高铁连通，形成西安至武汉快速铁路客运通道。坐火车从武汉到西安将会从4.5小时缩短至2.5小时。 据介绍，西石高铁是福银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石高铁湖北段桥隧占比达90%以上，项目新建正线全长255.76公里，其中湖北省境内86.3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今天，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迎来安全发电30年。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1991年的12月15号，位于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结束了我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目前，我国在运核电组机组位居全球第3，在建核电机组位居全球第1。核电产能规模的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安全、清洁、高效、稳定的电力供应，也有效带动了核工业全产业链体系的能力建设。 自2017年10月10号首次对外宣布发现了脉冲星以来，截至到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已经发现了500多颗新脉冲星。依托中国天眼在射电低频波段领先全球的观测能力，我国天文学家在脉冲星搜寻能力以及效率上已经大幅领先国外脉冲星的搜索团队。 据了解，脉冲星是一种高速旋转的中子星，是巨大的恒星爆炸后所形成的星体。它自转极快，密度极高，具有在地面实验室无法实现的极端物理性质。研究脉冲星有助于解答许多重大的物理学问题。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进入国际电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止到北京时间12月15号的0时，全球累计新冬肺炎确诊病例2亿7003万1622例，累计死亡病例数531万0502例。14号，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395564例，死亡病例新增5312例。 当地时间14号，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已有7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即使部分国家尚未检测出奥密克戎毒株，该毒株很可能也已经传播到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谭德赛指出，奥密克戎毒株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人们认为该毒株导致的症状较为轻微，低估了它的危害。即使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之后的症状不太严重，但若引发大量的病例，也会再次使卫生系统不堪重负。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4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80万例。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新冠疫情自11月开始再度反弹，多个地区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美国流行病学的教授德尔里奥表示，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全美加速传播，是近期病例激增的主要原因。此外，疫情发展存在着季节性的因素，气温较低的秋冬季节通常新增病例数会很快上升，加上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基数仍然很大，这些因素使得今年冬季美国抗疫形势非常艰难。 加拿大电视台当地时间12月14号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晚上将与各省省长通电话，讨论一项加强边境措施的计划。加拿大有可能再次对外国公民关闭边境。该消息人士表示，新的旅行限制可能会在西方传统假期前实施，并且将是一刀切的方法。 在印度，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新冠病例呈快速增长的势头。截至到14号，印度累计有57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从12月2号印度出现了第一批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之后，印度目前已经有8个地区出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例。而面对不断增多的变异株感染病例，民众感到第三波疫情已经悄然而至。 当地时间12月14号，美国国家航局在新奥尔良市举行的2021年美国地球物理联盟秋季会议上宣布，在帕克太阳探测器发射3年后，该探测器于2021年4月成功穿过太阳大气的最外层日冕，成为首个接触太阳的航天器。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现，2011年福岛核事故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在事故发生大约8年之后扩散到了北冰洋，这是首次在北冰洋检测出福岛核事故放射性的物质。虽然检测到的水平只是微量，但是研究人员推测放射性物质正在向北冰洋中心区域扩散。 而研究人员还推测，放射性的物质铯137同样也扩散到了北冰洋。 日本冲绳县部分民众14号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基地搬迁计划。愤怒的抗议者驾驶橡皮艇闯入施工现场海域，与海上保安厅人员发生短暂的冲突。然而面对当地民众的抗议，施工并未停止。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12月13号称，今年以来美国各机场安检发现了5700多支枪支，创下了历年新高。此前美国机场安检检出的枪支数量最高是2019年的4432支，而今年11月份在美国亚特兰大机场曾经有乘客携带的枪支在安检时走火，引发恐慌。 也门首都萨那卫生部门14号说，民众13号晚上在庆祝活动中对空鸣枪，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另有124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4号报道，也门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13号在西亚 U16 足球锦标赛决赛中击败了沙特阿拉伯队，获得了冠军。萨那民众走上街头庆祝，在庆祝过程中有人对空鸣枪，榴弹击中密集的人群，造成人员伤亡。在也门，民众可以合法拥有枪支，多年的战乱更是导致枪支泛滥。 今年以来，土耳其燃油价格上涨了大约50%。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为例，汽油价格今年上涨了43%，柴油价格上涨了56%。土耳其经济学家告诉总台记者，土耳其90%以上的石油需要依赖进口，因此土耳其货币里拉大幅贬值，以及国际原油价格上升，直接导致了土耳其燃油价格大涨，其中里拉贬值还是最主要的原因。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为期六战、连续六周的国家冰壶集训队奥运选拔赛已经进入第四站。一般来说，连续三周高强度比赛，运动员就会开始进入疲劳期。特别是此次奥运选拔时间长、场次多、密度高，在赛程安排上完全模拟冬奥会，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有比赛。每一支队伍都要经历一天两赛的压力。目前从运动员反馈来看，大多数运动员状态良好。 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不到两个月，从教练员到运动员都充满了紧迫感。除了完成课上的训练计划，课后只要有时间都会主动针对性的加练，弥补短板。队员和队员之间，队员和教练之间积极的交流，通过科研人员的帮助精准找到不足点。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组织线上集体采访，邀请正在备战北京冬奥会的我国运动员介绍目前参赛和训练的情况。采访现场，来自越野滑雪、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项目的运动员通过网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国家越野滑雪队领队张贝介绍，国家越野滑雪队经过持续不断的奋斗，目前已经实现了冬奥会12个小项的全项目参赛。 双奥场馆五棵松体育中心在冬奥测试赛期间，对全新升级的声光电系统进行了测试，也应用了全新的转播技术和科技元素。这些都将会在冬奥赛后为这座场馆举办 CBA 等赛事提供宝贵的财富。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五棵松体育中心在今年11月举办相约北京国内冰球测试活动期间，每场比赛前都会为现场观众呈现一场酷炫而精彩的灯光秀，声光电的结合令人印象深刻。场馆运行团队新闻运行经理龙培培说道，和2019年在这里举办的篮球世界杯相比，五棵松的灯光照明系统在冬奥会前进行了全面升级。 因为冰球比赛呢，用灯和篮球比赛不一样，它要求的那个亮度更高，不能有任何的阴影，所以我们场地现在的灯光是有两种模式的，一种是篮球灯，一种是冰球灯。冬奥之前，我们对我们场馆的灯光还有音响都做了一次特别大规模的一个改造。灯光的话，现在是全馆 LED 灯，就是19年男篮世界杯的时候还不是全馆 LED， 那个时候还有部分卤素大灯，但现在是全馆 LED， 它就达到可以即差即亮，然后还有它的光的颜色，包括它的精准度，还有它的亮度都能达到 有国际冰联，还有国家奥委会对冰球赛事比赛用灯光的一个要求。 此外，音响和现场大屏幕等也都进行了升级改造，这些不仅为冬奥赛时提供了更好的现场观赛体验，也将服务于冬奥赛后五棵松承接的各类赛事。 音响的这个改造也是进行了一次系统升级，包括中间这个斗屏大屏的这个系统升级，全部都是达到了冬奥会的标准，比2019年男篮世界杯的标准又更加做了一次提高。 为了进一步优化场馆无障碍环境，高质量满足赛时无障碍运行需要，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主要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迎来最后一轮无障碍设施联合检查。记者在北京冬奥村看到，北京冬奥组委、冬残奥部门对运动员公寓、餐厅、健身房、医疗站等所有涉及残疾人运动员会使用到的无障碍设施进行了细致检查。 为了进一步推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营造石景山区群众喜迎冬奥会的浓厚氛围，由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石景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冬奥我参与一起向未来群众性冰雪运动在石景山市民冰雪体育中心室内滑板场以及户外滑雪场举行。 在国内最大模式冰雪体育中心石景山市民冰雪体育中心，冬奥倒计时50天庆祝活动将采用线上直播，融汇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等冰上运动和技巧表演。石景山区作为北京冬奥组委机关驻地和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比赛场地，国家冬训中心的承载区主动与冬奥组委首钢对接，全力推动冬奥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持续深化与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战略合作，形成十冰六雪场地设施布局，建成27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在近3年接待了近50万人次上冰上雪，掀起了人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潮。 再来关注赛事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在西班牙维尔瓦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结束第3天争夺。混双头号种子卫冕冠军郑思维、黄雅琼第一场比赛就爆出冷门，以1-2遭到中国香港2号组合的逆转。战胜雅思组合的是世界排名第28位的中国香港选手张德正和吴永荣。两位选手虽然名气不大，但在此前的2次交手当中，都是与雅思组合一直战成了平手。 男单选手陆光祖则再度挑战高榜排名选手，晋级16强。在另一场男单角逐中，世界排名第42位的赵俊鹏以21-11、21-15横扫排名第40位的日本选手渡边航贵，与陆光祖携手晋级16强。 北京时间昨天，英超联盟宣布，由于曼联队内多名队员都感染了新冠病毒，红魔本轮客场挑战布伦特福德队的联赛延期举行。这已经是英超联赛在一周之内第二次因为疫情推迟比赛。 过去一周，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毒株让英国疫情防控压力大增，在这样的情况下，各足球俱乐部很难独善其身。上周，位于伦敦的热刺俱乐部宣布8名一线队员与5名工作人员确诊，他们不得不因此关闭俱乐部训练基地。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今天是北京市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发售的第一天，市属的11家公园以及双秀公园共开启24个销售点位，方便市民购买。今天上午，记者也来到了位于玉渊潭公园东门的年票销售大厅，一米线、洗手液、热水一应俱全，方便陆续前来办卡的市民朋友。 递上年卡，扫码付款，不到1分钟的时间，市民王女士就完成了充值。王女士对充值过程表示非常满意。王女士在充值的过程中还发现，今年价值200元的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包含了不少滑雪场。趁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即将到来，她打算带着家人去体验一次。北京市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价格100元，京津冀名胜文化旅游休闲年卡200元，今天也同步发售。 近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发布，全长 520.77 公里的北京长城遗存资源主线上，马兰路、古北口路、黄花路、居庸路以及沿河城五个核心区域自东向西分布，串联起了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六个区2873处资源点。预计2023年马兰路、古北口路以及黄花路、居庸路四个重点区域建设将会初具雏形，而2035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将会全面建成。 规划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形象定位首次明确为中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新型区和服务首都及国家对外开放的文化金名片。规划还确定了10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标志性项目，包括3项国家级工程和7项市级工程。其中由北京市主要落实的7个市级项目包括打通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打造具有国家标识意义的八达岭长城世界遗产核心展示区，打造慕田峪箭扣文旅融合区，构建古北口司马台文旅融合区等。 昨天记者从北京密云区两会了解到，古柏公园目前正在建设，计划于2022年的5月开园，这将会是北京首座古柏公园，届时呢，公众可以免费参观。 地处密云区东北部的新城子村，距离北京市区约150公里，松槽路穿村而过，路边一块5米多高的台地上依然屹立着一株参天巨柏，树龄约3010年，可以追溯至周朝。昨天记者了解到，与九楼十八岔紧邻的松槽路已经完成了向东改道，腾退出的土地空间将全部交给古树。施工改造正在稳步推进，以九楼十八岔为核心的古柏公园已经开工建设，施工方正在平整土地，铺设木栈道。 昨天记者从丰台区两会上了解到，2022年北京丰台区将会完成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设1700亩，实现启动区集中连片开放，打造大尺度绿色生态空间，优化提升南中轴沿线的环境品质。 据了解，2022年丰台区将在先行启动区范围内通九路南侧建设完成湿地森林湿地片区，城市森林片区共1700亩，公园将为南城居民提供运动休闲、文化科普等功能丰富、活动多样的绿地空间。 日前，由北京市电影局制定，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新版的《北京市电影放映场所疫情防控指引》。依据指引，电影放映场所要加大排片时间的间隔，延长场间的休息时间，不同影厅错时排场，避免进出场发生观众聚集。 指引还明确，影院要推广在线实名制购票及电子票，电影放映原则上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 75%， 进入影院必须全程科学佩戴口罩，影院应设立唯一的出入口，在观众入场和离场时实行分流管控，同时影院应自主或联合物业单位设立隔离观察间，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中高风险地区的影院原则上一律暂停放映。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2022年冬奥气象服务保障筹备工作现在已经全面就绪，以冬奥赛场为核心，气象部门共布设了各种立体探测设施441套，其中42个赛道气象站精准度可以达到分钟级、百米级，创下了冬奥史上之最。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就带您走进冬奥气象保障的前方预报和后方运维团队，来听报道。 市气象台副台长、首席预报员于波正在参加每天例行的天气会商。冬奥进入倒计时，像这样的会商每天一早一晚要进行两次，有时频次还会加密。 对赛道以及场馆的定时定点的预报呢，提供一到三天的逐小时和逐三小时的预报，以及四到十天的天气展望。 不同于传统夏季奥运项目，冬奥雪上项目的赛程安排、运动员成绩、赛场救援等环节都和气象条件密切相关，而且预报决策往往就在几十秒内。一旁的北京市气候中心副主任王继指着演示画面解释： 这个风向基本上是顺风，